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5日，卫生防护中心指流感下周进入高峰，新冠病毒活跃，促市民接种疫苗。政府新一季卖地推一幅 3.2 公顷元朗工业地，不推住宅及商业地。去年11月零售销售货值及销售量增速加快，按年录得双位数增幅。美国艾奥瓦州校园枪击案致一死五伤，枪手是学校学生并已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1月5号星期五早上8点，踏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有千禧年代，今早有张凤平在这里。昨天就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就说，因应着流感病毒的检测阳性的比率和入院率持续上升，所以就说接下来预计可能香港最快下个星期就会进入流感的高峰期了。昨天也有讲到就比较关注就是一老一嫩那个的打接种疫苗的那个的情况的。其实见到譬如讲香港呢一排大家可能是会唔会都真係感受得到呢，可能周围都多人病呢，其实个情况系点样呢？电话旁边搵嚟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欧家荣同你讲下呢个情况。早晨啊，欧医生。 早晨。 不如先讲下啦，最近你留意到喺香港啦，同埋喺讲到流感以及喺新冠病毒嗰个情况系点样啊？ 我哋透過我哋監測數據咧，見到咧過去幾個禮拜咧，流感嘅活躍程度咧係持續咁上升嘅。咁而家已經去到一個水平，好接近我哋個基線水平。咁如果預料我哋預料咧，如果跟翻呢個趨勢嘅話咧，好可能下個禮拜咧就超越咗個基線水平咧，踏入流感嘅冬季流感季節嘅啦。咁入院公立醫院入院率咧，其實喺上個禮拜嘅數字咧已經超越咗基線水平，而呼吸道樣本嗰個陽性百分比咧，亦都好接近個基線水平。咁另一方面咧，新冠方面咧，我哋雖然現時嗰個活躍程度仍然係即係較好高峰嘅時候咧係偏低啦，咁但我哋都見到咧有一個持續上升嘅趨勢，咁所以我哋亦都預期咧新冠嗰個活躍程度咧嚟緊一段日子咧會繼續上升嘅。 其實會去到一個點樣嘅水平咧，亦都幫即係市民問一下，因為我見到就話唔單止係公立醫院係爆滿啦，其實好多私家診所咧最近咧都係比較多人啦。咁你會見到預期個情況會係點啦？同埋大家要去睇醫生嘅話，係咪都可能會有困難喺度啊？ 因為我哋暫時仲未入嗰個流感季節啦，咁但係睇翻過往我哋嘅經驗同埋流行病學嘅數據咧，一般一個流感季節咧係可以持續八至到大概係14个礼拜左右嘅，咁視乎即係每一個季節都唔同嘅，咁我哋現時就仲未踏入流感季節啦，咁所以就好難預測得到咧係嗰個情況係點，但係一般以往咧去到流感高峰期之後咧，因為嗰個活躍程度增加啦，咁所以咧病嘅市民咧嗰個數字就會大幅咁增加嘅，咁亦都係會即係多咗人入院啦。咁呢個係即係預期之內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趁流感高峰期未正式嚟之前咧，市民要作好準備，包括打針啦，同埋做好個人衞生。 我見到咧有一啲嘅報紙咧訪問啲醫生嘅時候都有講啊，話今次咧因為就比較多人啊，可能都會去外遊，咁外遊嘅時候又未必會戴口罩啊咁樣，咁呢啲會唔會都可能係即係令到今次嗰個流感，你哋有冇計呢啲嘅因素，可能都會更加比過往幾年可能多啲人中添？ 外遊就未必有關，咁當然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流行嗰個程度都唔同啊，咁但係因為流感都係一個風土病啦。即係除了外地有之外，香港也有的。現時我們睇翻北半球咧，其實很多地區已經進入了個流感季節，包括美國啊、歐洲啊等等啦。咁香港亦都即係正進入流感季節，咁所以咧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唔係單係外地嘅情況咧，是我哋自己本身咧嗰個流感活躍程度都增加嘅。咁所以呢個係預期，因為冬天咧一啲一般嘅病毒，包括流感啦或者新冠啦，嗰個活躍程度都會係即係大大咁增加。咁所以市民一定係要即係無論外遊或者係本 地咧，一定要做好嘅個人防護啦。即係如果去人多擠迫地方咧，要盡量要戴翻口罩啦。咁同埋就盡量係如果未打針嘅市民咧，要真係要盡快去打針啦。尤其是一啲高危群組，包括長者同埋兒童。 嗯，講起小朋友咧，這個早前啊見到其實有一個四歲嘅男仔啦，同埋二十個月大嘅男嬰咧，之前咧佢哋感染新冠之後咧，都見到有個重症嘅情況嘅。而家佢哋嗰個嘅狀況係點樣啦？其實會唔會可能小朋友咧，可能真係特別要留意咧咁？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如果年紀好細嘅小朋友咧，或者係年紀大嘅長者咧，佢哋一旦感染咗流感或者新冠之後咧，出現嚴重情況或者出現併發症需要入院啊，甚至死亡嗰、那個風險咧，係比起健康嘅成年人咧係大大咁增加咗嘅，咁所以佢哋係一個即係好高危嘅群組，咁所以當每一次我哋喺流感季節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出現多咗長者啦，同埋兒童咧出現嚴重情況，甚至有死亡個案嘅，咁所以就我哋特別關注就係希望即係。增加翻呢兩個群組，同埋其他高危群組，譬如有慢性病嘅人士咧，嗰、那個流感接種率啦。 我見喺而家咧嗰個兒科病床嗰個使用率咧，係咪都去到即係差唔多100%嘅咯喎？嚟緊如果真係高峰期嘅話，你哋預期嗰個嘅資源會係點樣啦？咁 醫院方面咧，我哋都同醫院管理局溝通啦，我哋都知道即係近期入院或者係住院嗰個人。是即係有所增加嘅，咁我哋呢個都會同醫院管理局密切注視嗰個情況啦。咁我亦都知道醫院管理局亦都推出咗一系列嘅措施去舒緩嗰個情況嘅。 好剛才講到咧，即係都希望咧市民有需要嘅嗰啲可能都要接種疫苗啦。其實而家留意到，譬如以年齡組群嚟到去做一個嘅劃分嘅話，大家個接種情況係點樣嘅咧？有冇話邊一啲可能即係特別需要注意，或者特別叫做可能打得比較少嗰個比率上？ 如果睇翻今年流感針嗰個接種率咧，其實我哋覺得係好鼓舞嘅。咁以到現時為止咧，喺政府防疫注射計劃下面同埋流感資助計劃咧，為一啲高風險群組注射咧，已經係超過170万劑嘅啦。咁比起舊年個數字咧，整體上面咧係有一個21%嘅升幅嘅。咁各個年齡組群咧都有明顯嘅上升。咁包括兒童啊、長者啊同埋醫護人員，而院舍嘅長者咧嗰、那個覆蓋率咧，甚至係去到超過80%。咁我哋都覺得係即係好鼓舞嘅。咁但係我哋有兩個群組，我哋都即係比較擔心啲嘅就係第一就係長者同埋兒童。咁雖然接種率、接種數字咧，今年比往年咧係有一個明顯嘅升幅，咁但係到目前為止咧，仍然都係大概得50%左右嘅人士咧，呢兩個群組咧係已經接種咗，咁所以喺呢度我都呼籲咧65歲或以上嘅長者啦，同埋兒童啦，如果未接種嘅時候咧，就即係應該要盡快接種啦。咁特別係6个月至到細過2歲嘅兒童，因為佢哋現時嗰個流感嗰個接種率咧。只係達到17%左右啫。咁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係好細個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哋一旦感染咗流感咧，出現併發症嗰個風險好高嘅。咁所以應該就盡快接種咧。希望喺嚟緊嘅流感高峰期咧，得到額外嘅保護。 有冇評估個原因？點解特別細嘅呢一班佢哋嘅接種率係比較低嘅？ 有機會就係家長咧，佢有一啲猶豫啦，可能有一啲誤解啦，認為即係冇需要接種流感啊，或者流感係一個即係輕微嘅病啦。咁有啲家長可能會擔心即係出現一啲嚴重嘅副作用啦。咁但係呢啲都冇需要憂慮嘅，因為流感疫苗咧喺世界各地咧已經用咗好耐，咁已經係即係證實咗係非常之安全。咁同埋咧最重要一樣嘢咧，佢係好有效咁可以預防得到即係一啲嚴重嘅情況嘅。咁呢啲已經有好多嘅數據顯示㗎啦。咁所以可能家長喺呢方面要即係要留意翻。 咁衞生防護中心就住呢一班家長啦，或者呢一啲嘅群組，你特別擔心嘅群組咧，有冇一啲嘅措施或者應對嘅方法，點樣去鼓勵佢哋去打針咧？ 當然我們都是加強翻個宣傳啦，咁希望即係家長了解翻疫苗嗰個安全性啦，同埋疫苗嗰個效用啦。咁我們都透過唔同嘅渠道咧，係希望便利翻市民或者一啲兒童咧去接種疫苗嘅。咁我哋現時喺私家醫生嘅資助計劃下面咧，已經有 超過1700位私家醫生咧參與咗我哋嘅計劃。咁當中咧有60%咧係冇額外收費嘅。而我喺政府防疫注射計劃下面咧，我哋亦都係即係加多咗一啲嘅場所咧，譬如母嬰健康院啊，都可以係只係接種流感疫苗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啲嘅即係便利咧令到兒童如果要接種嘅時候更加方便。 都問一下新冠疫苗方面，因為政府上年12月中開始就為公眾接種 XBB 疫苗，首階段就涵蓋65歲以上的長者、安老及殘疾院舍的成年院友。現在有沒有留意那個接種的情況是怎樣，還有多少是真的接種 XBB 疫苗呢？ 我們採購了大概20萬劑 XBB 疫苗，我們在第一階段我們就希望是、將個資源呢為一些最高風險的人士接種了先的，就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和院舍。那院舍那裡已經展開了，那在社區方面呢就是65歲以上的長者。那截至到1月3號呢，我們一共是接種了20000劑的新一代的 HCV 的疫苗。那當然市民除了選 HCV 之外呢，他其實接種任何一隻在市場上面有的新冠疫苗呢都 是有效可以預防到的。所以我們看到12月呢接種的數字呢是上升了的。那12月一個月裡面呢就有大概是超過33000劑的新冠疫苗接種了，比起前兩個月是有一個上升的。所以我們都希望即是推動一些的高危的群組，各委員會建議了的，譬如是50歲或以上的長者，有慢性病的人士等等，他們是對感染了或者是對上一劑的新冠疫苗至少6個月之後應該是要接種加強劑作為一個保護的。我們都看到新冠疫情新冠的活躍程度的確是開始是上升了，所以我們預期接下來可能在未來一兩個月新冠的感染的數字也都會再進一步上升。 現在 XBB 就是其中一個本港主流的變異株，但是昨天見到記者會上面都有說，近這兩個禮拜六成病人的樣本都驗出 JN.1， 這個病毒變異株它的比例就好像逐漸是增加緊。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再打 XBB 的疫苗或者之前其他的加強劑那些有沒有用的呢？ 我們是的確看到呢現時流行的新冠病毒呢，以前即幾個禮拜之前可能都是主流是 HBB 啦，我們看到 HBB 的、百分比呢逐漸下降的，而 JN.1 是有一個上升。其實 JN.1 都是一個即屬於 Omicron 的一個衍生出來的變異株啦。現時來說我們知道它是有較高的傳播力，但是呢沒有證據顯示呢這一隻的變異病毒株呢是會引致更嚴重的疾病的。而即現時都有科學數據證實呢，即新我疫苗包括 HCV 疫苗呢對於這一隻的變異病毒株呢仍然是有一個保護力的。而我們也都有很多科學證據證明呢任何的新冠疫苗呢其實對於新冠病毒呢可以預防重症和預防死亡的效力是非常之有效的。 但是隨著越來越多新冠病毒活躍了，會不會 XBB 的疫苗可能都擴展去其他的群組那裡呢？ 其實我們現在積極考慮的，因為我們採購了一些疫苗，我們都會按照科學委員會的建議，就是為一些高風險的群組，包括有五類的，就是50歲以上的人士，18至49歲有長期病患的成年人，6個月或以上免疫力弱的人士，孕婦和醫護人員。我們只不過是首階段就集中火力，集中一些資源是為65歲或以上的長者接種了先的。我們密切注視著那個情況和那個需求，我們也都是積極地籌備推展第二個階段。第二個階段就會擴展到其他的高風險群組，但是推出之前我們都要確保打針的場所它有能力應付，我們是會密切注視和會適時推展第二個階段的。如果有進一步資料，我們短期內都會再公布。 那我預期大概何時可能會推進？ 都是短期內，但是確實日子我們都要看一些數字先。 最後都想問一下你有什麼建議給公眾，如何去應對接下來這個高峰期，還有就見到袁國勇教授他又說，如果邊境的範圍有人發燒又不做檢測，就可能會很難去追蹤病毒的源頭，你又怎麼看呢？ 嚟緊高峰期咧，我都希望即係有幾個訊息係想強調翻，或者係即係話翻俾市民聽嘅。咁第一就係、是，如果仲未注射流感疫苗嘅高危人士，尤其是係長者、兒童同埋有慢性病嘅人士咧，就要立即行動，唔好再猶豫啦，因為流感高峰期咧好快就會到啦。咁就因為打完針之後咧，都要兩個星期先可以產生即係足夠嘅保護力啦。咁所以即係要喺流感季節嚟臨之前咧，加強翻自己對自己嗰個保護嘅。現時流感針嗰個供應係充足嘅。咁第二就係、是、如果出入一啲嘅人多擠迫嘅場所咧，如果高危人士咧，應該同或者一般嘅市民咧，都應該係佩戴翻合適嘅外科口罩啦。咁如果高危人士咧去到任何嘅公共場所咧，其實都應該係佩戴口罩嘅。咁另外如果有病徵啦，或者要接觸病人嘅話咧，或者係去醫院啊、去院舍嘅地方咧，亦都要佩戴好嘅口罩，同埋做翻好嘅個人衞生。咁可能嚟緊農曆新年咧，多咗市民會外出嘅，咁亦都要注意翻嗰個自己嗰個個人衞生啦。咁去到人多擠迫嘅地方要戴翻口罩啦。咁如果有病徵有發燒咧，一定要睇醫生。咁同埋如果外遊翻嚟嘅時候咧，出現一啲嘅病徵，無論呼吸道病徵或者係發燒嘅話咧，應該去睇醫生。咁咧亦都要話俾醫生聽咧，自己嘅旅遊史，咁等可以做一個適合嘅診斷。 好啊，多谢晒你啊，欧家荣医生。咁啊，欧家荣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嚟噶。休息一阵，翻嚟讲下卖地情况。 唔少听障人士好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开播嘅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嘅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昼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昨日政府就公布最新一季賣地的計劃，不過咧就講到啦，因為近期的市場投地氣氛淡靜，加上全年的住宅供應已經接近到全年的目標，所以今季政府就會係停推住宅官地嘅，亦都咧就係冇賣到商業的用地。在呢一個嘅情況咧，冇賣到住宅地咧，其實就係2011年咧政府主動賣地以嚟第一次嘅啫。點解會係咁樣嘅咧？咁我哋揾嚟啊，有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叶文琪倾下呢个话题。早晨啊，叶文琪。 早晨，你好，大家好。 点睇今次政府呢个卖地计划同埋个原因系话？ 我谂其实今次嗰、那个暂时停售住宅地咧，咁都系可以理解嘅，因为始终你见到特别系呢一年咧，嗰、那个市场情况都系几淡静嘅。 嗯。 净系计翻呢一个财政年度咧，其实已经系有6幅嘅住宅地流标啦。咁你如果再计埋市建局嘅情況咧，其實有7笪地流標，咁可以反映到咧，就係似乎發展商對於後市個睇法咧都幾悲觀。咁如果政府再強行去推住宅地，咁如果再有多啲流標嘅情況咧，咁反而對整個市場嗰個氣氛或者嗰個信號咧都唔係咁好咯。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停一停，再睇定啲情況。出年再去部署咧，都是一个合适的做法嚟嘅。 出年再去部署的原因，你觉得即系净系今季呢一个时间停一停嘅啫，系咪一个叫做短暂的方案嚟嘅啫？纯粹。 我相信是短暂方案嚟嘅，因为你都即系想象得到，其实政府都会有个房屋供应目标啦，即系喺私楼方面是每年12,800个嘅目标。咁所以相信政府都唔可以去即係好長期咁停咗去賣地嘅。咁特別今年點解暫時可以停一停咧？就係、是、其實你見到佢嗰、那個即係喺土地供應方面咧，其實都已經睇翻頭3個季度咧，都已經係達標咗70%嘅，即係已經有11,000多個單位。咁所以係似乎係有條件暫時去停一停咯。咁但我就唔相信即係政府會去長期咁樣去暫停賣地，因為其實政府賣地其實睇兩樣嘢嘛，即係當然第一就要睇嗰、那個庫房收入啦，咁但係第二都要睇翻嗰個政策嘅目標，咁主要就係嗰、那個即係土地或者房屋供應嘅目標啦，咁所以相信咧政府係會喺當中取個平衡，就唔會淨係睇個土地收入 而去長期停止賣地咯。 同咧而家個市場上面嗰啲有冇原因有冇關係啦？譬如就係講到有啲嘅評論就話，而家市場上面新盤庫存都比較多喎。 我相信呢個係有一定影響嘅，因為發展商去即係出個投地價嘅時候咧，其實都會睇翻自身情況啦。相信發展商主要睇兩樣嘢啦。第一個就係、始終現時嗰個資金成本息口比較貴，咁所以資金成本比較高啦。第二就係佢自己手上面都有好多庫存，即係自己啲貨都未去得曬，咁啲錢亦都未回籠嘅時候，咁佢投地個積極性都係會有減少咯。咁但係我最主要其實就係、政府同埋發展商對於嗰、那個地價嘅估算咧，其實係有少少落差嘅。政府嘅估算咧，即係主要就係睇翻現金嘅情況，即係一個現時。 好啊，轉頭翻嚟再同葉文琪你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地带打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行动快将满三个月，国际社会关注冲突正是向约旦河西岸、以黎边境和红海扩散。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以军在下一阶段作战计划会在加沙北部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行动，并且同时继续在南部追击哈马斯领导人。他又警告，通过外交手段缓解以黎边境局势的时间已经不多。另外，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无视美国等国家的通牒，在红海引爆一艘无人船，没有造成伤亡。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伊朗克尔曼市星期三发生的爆炸袭击事件，并且向罹难者家属和伊朗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且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安理会成员重申，所有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强调必须要追究这些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组织者、资助者和支持者的责任，并且将他们绳之于法。安理会敦促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规定的义务，和伊朗政府以及所有其他相关当局积极合作调查事件。翻嚟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几星期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同埋入院率持续上升，预计下星期将会进入冬季流感高峰期，并且话新冠病毒近期活跃度亦都明显上升，预计 JN.1 变异株嘅比例逐渐增加，有机会取代 XBB 成为主流变异株。中心话，截至1月1号已经接种170万剂流感疫苗，比去年同期增加21%，成绩鼓舞，但是同新冠疫苗一样，一老一幼的接种率仍然有改善空间。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呼吁，未接种相关疫苗的人士要趁高峰期来临之前打针，减低感染、严重并发症和入院的风险。医管局就话，如果住院人数继续上升，将会增加人手和病床，加快病毒化验服务，如果有需要可能调整非紧急服务。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9， 日元 144.76， 瑞士法郎 0.85， 加元 1.336， 人民币 7.16， 英镑对美元 1.269， 欧元对美元 1.094， 澳元对美元 0.6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358 点，升7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43.69美元，卖出204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和一风势较大。 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竹园道啦，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广播道口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噶，咁车龙排翻去联合道啦，近住窝打老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竹园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广播道口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联合道啦，近住窝打老道噶。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咧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着电话机楼，现在这么多条隧道就只是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回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泥村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龙翔道天桥去回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近住裕豪新村对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挤塞。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近住元洲仔咧，系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请嚟外科专科医生讲下大肠癌筛查嘅最新资讯。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罗本在公司挨夜看方勤集团同一股创投的合作，代表方摩根先生对他们不看好，但最终因为罗本的一个举动而改变。究竟罗本做了什么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历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2024年1月5日，卫生防护中心指流感下周进入高峰，新冠病毒活跃，促市民接种疫苗。政府新一季卖地推一幅3.2公顷元朗工业地，不推住宅及商业地。去年11月零售销售货值及销售量增速加快，按年录得双位数增幅。美国艾奥瓦州校园枪击案致1死5伤，枪手是学校学生，并已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嚟千禧年代啊！啱啱咧就同到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咧就係傾到啊。尋日咧政府嗰個賣地計劃入邊咧呢一份新嘅賣地計劃就冇買到住宅地同埋商業地嘅。咁啊，啱啱咧就話會唔會係考慮賣市場嘅嗰個嘅狀況啦？咁其實咧而家見到啊，即係今日咧各張嘅報紙咧，其實都有係去討論到呢一個嘅話題嘅。有啲人咧就話可能都有個加息環境喺度咧就。有個影響嘅，咁但係尋日咧，如果睇翻局長啊凌漢豪佢嘅講法咧，就話其實都唔可以期待咧，政府每個季度都會主動推住宅地嘅，當局會視乎市場嘅情況，每年總結之後咧，先至係會提出個賣地計劃。又形容咧近期嘅情況顯示咧，發展商對房屋及商業用地胃口唔好喎，即係葉文琪，你認唔認同啦？電話旁邊咧，繼續有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嘅，葉文琪你點睇啊？ 其實都係㗎，因為頭先都講到啦，發展商佢睇嗰個即係地價嘅時候咧，其實佢唔係淨睇而家呢一刻啊，佢係睇緊即係未來嘅情況即係如果佢覺得未來樓市都係唔有隱憂或者唔樂觀嘅時候咧，其實佢出價咧往往都會即係比現價出低啲，即係簡單嚟講咧有個水位啦，令到當第時樓價跌嘅時候，佢都唔需要蝕本買。咁所以就形成咗即係政府同埋發展商對於嗰個地皮股價嘅一個落差。咁所以點解今年即係嗰個賣地樓標係有咁多嘅一個原因㗎？咁所以似乎都要睇翻明年如果嗰個市場氣氛好一啲咧，咁嗰個樓標情況先至會相有改善。咁政府再推出翻一啲住宅地或者商業地咧，先會係一個比較好嘅時機咯。 其實有冇一啲譬如指標咧，睇下幾時可以再推住宅地或者係商業嘅地咧？譬如住宅先啦，我都見好多市場分析就話，可能而家真係嗰個嘅加息環境喺度影響，所以咧就即係見到舊年啊，2023年嘅時候咧，發展商出價都保守啲，又或者頭先都咁講啦，股價同政府好唔同。但係嚟緊真係預估都係減息嘅周期啦，咁會唔會？幾時啊？你預計可能係一個比較好啲嘅時機，會再推翻住宅用地。 我覺得可以睇兩個指標啦，即係第一個當然就係個息口嘅走勢啦。第二個都可以留意嘅指標咧，就係發展商嘅餘貨。咁其實而家餘貨即係未即係起好咗未賣嘅單位咧，其實已經去到28,000、29,000個，即係近年嘅一個新高。咁如果你見到即係餘貨嘅講法，即係個意思就係其實發展商擲住啲貨啊嘛，咁佢擲住啲貨當然。買新嘅地就唔會咁積極啦。咁你如果見到個餘貨量係開始有下跌嘅跡象咧，咁其實似乎亦都係另一個指標，係即係叫做適合翻去重新推地咯。 但係呢一個咧都好視乎嗰個嘅成個樓市嗰個樓價嗰個嘅趨勢喎，係咪咧？ 都係㗎。咁即係而家觀望，希望出年息口下跌。咁如果我哋經濟係可以去復甦嘅説話咧。希望出年嗰、那個樓市會比今年會好少少啦，咁呢個對於即係相信發展商睇後市都會有幫助咯。 另外咧，都講到商業用地嗰度幾時會再推，因為咧即係而家見到尋日啱啱先有報告就講話，2023年整體甲級寫字樓空置率咧去到16.4%，涉及嘅樓面面積咧去到1,430萬方尺嘅。咁如果係咁，即係空置率都比較高嘅情況底下，今季咧政府就話因為有空置率啦，所以就唔推商業用地啦。你去？睇啊，以後係咪都要睇究竟空置率係幾多先至會再推咧？咁、那個時間咪會可能要等一段長時間咧？ 其實係啊，我相信即係商業用地嗰、那個推售咧，我相信會比住宅地再慢啲嘅。我估有幾個嘅原因啊，即係第一個就係、是政府佢始終都有個即係有一個房屋供應嘅一個目標，即係佢都要睇翻呢個目標達唔達到。咁但係其實政府暫時就冇一個商業。用即係商業地或者即係寫字樓供應嘅呢個目標，咁所以政府喺推寫字樓地方面亦都可以去靈活啲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對於發展商嚟講，其實即係寫字樓地或者商業地嗰個風險咧或者投資成本其實比住宅地更加大，因為起碼住宅地你買完之後4至5年落成就希望可以買到啲錢翻嚟。咁但係商業地咧，你寫字樓一般嚟講，起完之後，唔係賣噶嘛，即係你係hold 一個 hold 一個長嘅時間去 受助，咁所以嗰個回本期係更加長。相對嚟講咧，嗰個風險或者受利率受經濟影響嗰個嘅方面咧就更加大。咁所以發展商出價咧會相信會更加保守。再加上就係、是、其實而家呢個空置率咁高。都未必單單係淨係周期性因素，都可能係有結構性因素，包括就係喺疫情之後，大家在家工作增加啦，對寫字樓需求係真係減少啦。咁種種因素加埋起上嚟咧，相信即係寫字樓空置率偏高嘅情況都會持續翻一段即係比較長嘅時間。咁所以即係我估政府要重新買翻寫字樓地咧，其實要有一個比較長，即係起碼會比重新買翻住宅地係會長咯。 喺今次個賣地計劃入邊咧，就有一幅啊喺元朗嘅工業地皮就招標嘅。不過見市場好似睇淡佢吸引力啊，再加上咧就係嗰個賣地條款啦，因為要求發展商要將不少於三成嘅樓面面積就移交俾政府，方便咗個優惠嘅租金咧出租俾嗰啲受政府發展影響嘅啲中地業務嘅經營者嘅咁。呢、這個你點睇咧？係咪都即係覺得啊個做法係點樣咧咁？ 我呢、這個我相信最後咧都會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因為始終推呢笪地之前咧，其實政府已經係做過一輪嘅即係意向書嘅收集，咁當時咧亦都係有即係一定數量嘅市場參與者咧係表達咗呢個嘅即係興趣啦，咁其實亦都係有唔少嘅意見。咁我理解就係、是、政府今次推出嚟個賣地條款咧，其實已經係接納咗當時某部分嘅意見，令到市場更加容易接受。咁我相信咧即係到時推出嘅時候咧會有一定嘅吸引力咯。其中一個意見咧就係、是、將原本三幅土地將佢合併埋一幅，咁就比較去容易發展一啲比較大型嘅物流啊，或者係工業嘅一啲大廈，咁對於即係發展商嘅營運咧，其實係會容易咗嘅。 但係要將不少於三成嘅樓面面積移交俾政府，對發展商嚟講吸引力有幾大？同埋會唔會即係好似喺個處理上面會唔會將來有啲麻煩咧？ 係嘅，即係呢個我哋都覺得係有少少可以改進嘅，即係留翻三成嘅用地去俾中地嘅用家咧，其實係合理嘅，因為講真，呢啲咁嘅多層工廈其實佢原意咧，某程度上都係想去搬遷中地嘅用家。咁但係咧即係我就建議，其實未必真係要移交翻俾政府啦。因為如果你移交翻俾政府咧，你同一棟大廈有兩個唔同嘅機構去管理咧，其實對於嗰個管理或者係運行情況，其實都未必咁理想咯。咁所以我就會建議係咪可以修訂個賣地條款，就仍然容許翻個三成嘅樓面俾翻個發展商去管理。咁但係咧，就可能要以一個比較優惠啲嘅租金咧，去租翻俾即係中地嘅用家。咁呢個既可以達到即係搬遷中地用家嘅目標，亦都令到成棟大廈嘅管理係比較統一。對於發展商嚟講，相信個吸引力都係會有所提高。 其實呢度都講賣地咧，都好講到政府收入嘅。本身咧，司長就預計2023-2024年度咧賣地收入係去到850億嘅。咁而家你睇啦，即係過往舊年啊流標嘅情況啦，再加埋而家嚟緊呢個賣地計劃啦，咁你覺得可能爭咗嗰個落差會有幾遠？同埋咧，對政府公共財政係咪都會有影響咧？嗱，有啲社評就講到咧，就話信報今日講話，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咧，譬如明日大嶼呢啲項目可能要擱置喎，你又點睇成個公共財政啊？ 其實如果暫時估計咧，咁今年嘅落差都係幾龐大嘅。暫時估咧，而家今年相信埋單計數咧都係200億留下，即係比當初嘅估算咧係只有四分之一。咁似乎暫時喺短時間之內咧個賣地收益咧都唔會係幾高啦。咁但係話說回來，咁其實賣地收益一向都係有高有低嘅一個數字嚟嘅。咁其實你睇翻早幾年其實每一年嘅賣地收入咧都係比政府估算係高幾多嘅。咁當然而家市況唔好就會低翻啲啦。咁所以希望一個長遠嚟講一個拉上補下嘅情況，即係只要香港經濟唔係即係長期係咁差嘅話咧， 咁我暫時都唔需要去啊，即係好擔心住嘅。 但係咧，即係都有發展商嘅講法，就係話，如果咧，即係其實地產商係唔會係因為市況唔好就停止賣樓嘅。咁但係如果係即係地產商都未睇淡，但係政府就已經率先停咗賣住宅地嘅話，咁係向市場發放負面信息喎。你又覺得有冇咧？ 我睇法就調翻轉喎，即係即係當然政府佢賣地嘅時候咧，亦都係要睇翻嗰個市場情況啦。即係如果你而家嗰個樓標咁多嘅時候，咁如果政府再繼續去推地，亦都繼如果真係再有樓標嘅情況咧，其實反而對嗰、那個即係市場嘅信號咧，反而更加差咯。咁反而佢而家停一停，咁睇下出年即係如果可能個市況好翻啲。咁政府再推，咁對於整體嗰個市場其實可能更加健康。 我都見咧，今日信報都有講咧，就係話對上一次政府高調暫停推地就係2022年嘅時候啊。咁當其時咧，講緊孫明陽局長啦，孫九招咁就話咧，因為即係見到當時嘅市況咧，就即係個樓市係叫做暴瀉嘅咁。話當年咧要係停止賣地咧，就叫做樓市陷入咗極大嘅危機。咁由今次去睇嘅話，見唔見到香港嘅樓市啊，或者商業地嘅嗰個發展度有呢啲危機出現咧？ 我覺得而家嘅情況同2002年有少少唔同嘅，因為2002年始終係一個即係經濟比較即係幾差嘅一個年份啦。咁亦都有SARS啊等等，同埋當時樓市嘅跌幅咧係即係非常之咁龐大嘅。咁同埋要留意翻就係、是、政府當時係真係出嚟宣布係停止賣地嘅，即係個孫九招其中一招就係停止賣地啦。咁今次其實個情況唔同嘅，即係你見到政府佢其實佢冇宣布話停止賣地嘅，只不過暫時今年個賣地表係冇住宅地同埋冇商業用地咁解啫。咁亦都冇，其實亦都冇規定人一定每一季都有住宅地賣噶嘛。咁、所以似乎即係今次嘅情況咧，未比即係2002年嘅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咯。 好啊，多谢晒你叶文琪，同你倾到呢度啦。叶文琪咧就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嚟嘅，头先讲到咧即系孙明阳嘅孙九招咧，就主要系喺因为1997嘅金融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啊，就出现咗市场出现咗大量嘅负资产啦，同埋楼价真系暴瀉嘅。咁啊，讲到头先咧，即系沙士咧就系再往后啦，喺2003年之后啦。休息一阵啦，翻嚟同一个咧小巴业佢哋嘅司机嘅状况。 佢会播映无数嘅电影，佢播嘅电影。好多都是获奖无数，他画面入面的粒粒都是天王巨星，他就是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每个周末只要安坐家中，连环精彩好戏一一为你送上。周末大电影逢星期六日晚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早前咧，小巴業界就透過運輸業輸入勞工計劃咧，就申請引入外勞嘅司機嘅。運輸署咧喺第一輪嘅申請入邊就批咗400多個嘅小巴公共小巴嘅配額啦。咁尋日咧就見到運輸署咧覆我哋啦，就話大概係有30個嘅小巴司機已經嚟到香港啦。不過咧，即係呢排呢兩日咧睇到新聞咧都講話，佢哋考試方面咧好似係有啲困難喺度。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咧？揾嚟有綠色專線小巴總商會主席苏世雄嘅，早晨，苏世雄。 早晨啦，早晨啦，主持。 系啊，不如先问下啊，嗱，头先讲话批咗400多个，嚟咗30个，其实呢一个进度，你首先点样去睇咧？ 佢因为有段时间咧，初初上，你知道引入外劳司机咧，系我哋香港第一次嘅啫。所以咧，嗰啲人咧，啲承办商咧就争先上去深圳嗰边咧，搵啲农务局啊或者中介公司咧就介绍啦。咁啊，办咗手续之后呢，上个月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就落嚟㗎啦。应该去到今年嘅3月到呢，就会400多个落晒嚟㗎啦。 哦，咁不过我见佢哋而家係仲要嚟到之后唔係即刻就可以上任喎。佢哋係要去有个驾驶学院有培训啦，跟住呢就要去考试攞嗰个驾驶执照先啦。咁运输署复呢就话而家6个司机就考咗个小巴嘅牌啦。咁不过呢係2个合格嘅啫。嗰个情况又系点嘅呢？ 以我所知咧，就得三四成是 pass 嘅啫。 嗯。 佢因为佢嗰个之前咧，我哋梗系希望大家对接上咧就方便啲啦。但系基于乘客嘅安全咧，市民嘅安全问题咧，因为佢大陆嗰个司机咧同我哋左右睇，揸车又唔同嘅，转弯都唔同，所以咧为咗安全驾驶咧，香港咧都决定系要好似香港司机咁要考牌嘅。 咁其实考牌对佢哋嚟讲，头先讲除咗左右睇，仲有啲乜嘢系即系困难，以至到个合格率其实算唔算偏低啊？你觉得？ 都系同香港司机一样考法嘅啫。其实呢、這个考牌官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即系批嗰啲司机嗰个 pass 嘅程度咧水准咧，同香港司机差唔多，一视同仁嘅。只不过咧，佢哋大陆司机嚟，点解 pass 率咁低啲咧？就可能诶，关于个交通嘅常识问题啦，大家个交通嘅常识都唔相同。 系，我搞清楚 都唔同啊嘛。 好，我搞清楚一点先。你话个考试嘅方式就系、是、即系大家都系一样嘅，不过咧个合格率就系见到内地嘅司机而家系相对香港嘅就低少少，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应该系低少少。呢、這个都系好事嚟嘅，因为你培訓都時間唔使咁倉促，雖然我哋嗰啲承辦商咧係急於用人，但係咧都唔可以急於一時啊。 嗯嗯，咁你有冇留意？譬如考試各項入邊，其實內地司機可能即係令到佢哋肥佬叫唔合格，有冇話邊啲項目佢哋比較容易啲出錯咧？ 基本上就考牌官就冇透露嘅。佢哋點樣肥佬自己心裏有數嘅，佢考完之後，咁佢再一次肥佬就可以再重考噶嘛，兩次唔得就三次咯。 係啊，咁啊要問問啦，個時間上面啦，譬如佢哋要重考幾耐之後可以重考啦，同埋咧，即係如果佢嚟到一路都係唔合格嘅話，咁對即係公司嚟講都未必係好事喎。 咁啊係啊，佢重考咧，佢係要經過去運輸處排期嘅。係，咁排到。當然啦，係佢哋排個期咧就會鬆動啲快啲嘅，但係佢考唔到咧，因為嗰啲大陸嘅司機又好，外地司機又好，嚟到香港咧，嗰啲僱主就要計人工噶啦。咁佢考牌咧亦都需要費用噶。佢考唔到咧，一次、兩次、三次咧，個費用咧就會即係加大咗個僱主嘅承擔力嘅。咁佢哋咧就可以自己。同個司機大家就協議嘅啫。 你有冇了解過啊？即係譬如老細嘅角度，其實係覺得要幾耐就要考到，或者幾多次要考到咁樣會比較合適啊？ 最好就兩次啦，一次至兩次啦。如果去到三四次，可能時間你要等人用，時間話太耐，或者佢真係佢本身嗰、那個揸車嘅技術唔過到關。咁繼續考落去都冇意思，都不如翻大陸再揾翻啲額過嚟，即係調轉頭再揾啲新人過嚟考咯。 係，即係而家個諗法係咪都可能，如果去考兩次都係唔得，或者呢個限期入邊都係唔得，咁可能就要換人係咪啊？ 係啊，佢可以咁樣做嘅，因為你佢如果係考三次四次都唔得，即係證明佢個技術出現咗問題啦。 嗯，同埋呢度咧，会唔会都牵涉到啲成本？除咗考试费之外咧，佢哋嚟到，譬如系讲紧嗰个聘用嘅成本啊、住宿啊等等啊嗰啲，呢度会牵涉到几多少钱出嚟咧？ 佢就算一嚟到香港，你一间公司请到，即系譬如请十个人咁计数啊，你租一层楼俾佢住，都三房一厅先住到十个人啦、啊，系嘛？咁佢你知道香港啲楼啦有几贵噶啦，嗰啲租项，咁你起码都成20,000蚊，咁咧平均一个人都要2000至2200嘅。 系咁， 就系佢自己嘅啫。 嗯，咁呢度条数点计咧？如果佢真系考三四次，其实几长时间？你哋额外个成本系几多咧？ 佢每次连埋人工、连埋成、连埋考牌都要嘥几千蚊噶。咁但系咧，你要揾司机，冇办法啦，系嘛？ 嗯， 咁佢考得太耐咧，嗰啲可以同佢協議嘅，嗰啲費用點樣計法，係每一間公司嘅負責人 嘅諗法都唔同嘅。 嚟紧啊，有冇话即系可能如果你真系考到试啦，可以成功攞到牌啦。其实喺个路线啊，揸边条线上面咧，呢啲会唔会都有个考虑？如果系揸近关口嘅，可能你唔使租楼，可以请佢翻内地住又得。呢啲系咪一个考虑方案嚟噶？ 我呢个冇得咁样调配嘅，佢视乎佢间营办商系行边一条线嘅啫。佢条线系咁样行咧，啲司机嚟到咧就要跟佢嘅营办商间公司去行驶，佢配额去到边度就即系条线行边度，佢就要做边度噶啦。 嗯， 即系佢关口线咧，我哋有啲会员咧系做关口线嘅，佢可唔可以即系来回咯？佢可以唔使喺香港住都得。 嗯， 咁你咪补贴啲居马费俾佢咯。咁如果你系市区线嘅咧，或者九龙啊、新界入边啊，咁或者系香港啊，咁一定要揾地方俾佢住啦，系嘛？ 好啊，苏世雄，多谢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啦。苏世雄咧就系、是、绿色专线小巴总商会主席嚟嘅，就讲到咧输入外地嘅小巴司机，咁佢哋咧而家仲系经历紧个考试嘅嗰个情况嘅。你哋咧又点睇咧？即系譬如对于运输业界人手不足，会唔会影响到你哋平时咧都系出行嘅嗰个状况咧？而家引入一啲新嘅司机，你哋对佢有咩期望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 2024年1月5日，卫生防护中心指流感下周进入高峰，新冠病毒活跃，促市民接种疫苗。政府新一季卖地推一幅3.2公顷元朗工业地，不推住宅及商业地。去年11月零售销售货值及销售量增速加快，按年录得双位数增幅。美国艾奥瓦州校园枪击案致1死5伤，枪手是学校学生，并已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啊，继续有千禧年代喺1月5日朝头早咧，就继续同大家咧系睇下咧香港唔同嘅时事啦。咁啊，近期咧见到猪场咧有多个猪场啊嘅猪只样本都检测出非洲嘅猪瘟嘅病毒噶。咁啊，渔护处咧喺星期二嘅时候咧，又喺上水一个猪场嗰度咧，又检验出非洲猪瘟病毒啊。佢就系喺上水古洞一个持牌嘅猪场抽取6个样本，佢哋检验之后发现有2个样本都对非洲猪瘟病毒呈阳性反应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即时系启动咗个应变嘅方案啦，咁咧就即时咧禁止有关猪场运出任何猪只，直至另行通知，亦都咧话为谨慎起见啊，就安排佢注销咧就。是销毁咧场内入边400多只嘅猪嘅咁，咁其实咧即系喺2个月入边咧，都先后有多个猪场系验出有非洲猪瘟嘅病毒，咁其实系一个点样嘅状况咧？咪都香港爆发咗呢个嘅情况咧？因为见到个地方都唔同啊，之前咧就喺元朗啦，而家嚟到上水都有啦，2个月已经有第8个嘅猪场验到啦。咁你哋嗰个嘅关心系乜嘢咧？你哋有冇留意到最近呢个状况咧？咁我哋咧都今日啦揾嚟业界同我哋讲下呢个话题，有渔农业咨询委员会委员刘汉杰喺度嘅。早晨，刘汉杰。 系主持你好。 早晨，早晨。问下阿杰，你点睇啊？最近2个月入边，即系有8个猪场都验唔到，其实系一个点样嘅状况啦？ 其实喺2018年开始咧，国内都开始一路爆发紧非洲猪瘟啦，而去到而家嘅现状咧，个情况都一路都系有发生啦。咁亦都有研究嘅報告顯示咧，嗰個非洲豬瘟亦都係開始變種啦，亦都冇之前咁容易可以察覺得到啊。所以我哋都覺得咧，其實而家香港嘅情況咧係需要政府可以幫助我哋咧，盡量去喺源頭嗰方面去堵截咯，係啦。咁分別可能係國內嘅活豬嘅供應嚟香港嘅時候，有冇一個恆常嘅檢測，係啦，同埋我哋好多有凍肉咧，亦都喺唔同嘅國家入嚟啦。亦都有一個其實野豬嘅問題啦，其實野豬嘅數目亦都越嚟越多啦，會唔會要去監測住啦，等佢哋唔好可以有機會喺我哋農場嘅範圍內出沒感染到場內嘅豬隻啦，係啦。 嗯，不如逐樣講下，你頭先講話即係要堵截個源頭，其實你覺得嗰、那個源頭係即係嚟自邊一度咧？點樣會即係導致呢個唔同嘅地區都有呢個爆發？ 其實。 非洲豬瘟呢個問題係一個國際性嘅問題啦，其實係佢可以感染嘅途徑係好多嘅。咁當然第一就係活豬先啦。咁其實每一日香港要大概消耗到3000多隻活豬啦，係而家近期嘅數目。咁有差唔多3000隻係喺內地嚟嘅，咁有200到300隻係本地供應嘅。咁其實我哋係咪應該更加加強喺內地活豬嗰度嘅抽驗啦，即係去確保唔好有非洲豬瘟嘅病毒引到入嚟香港啦。而我哋本地嘅豬場亦都要更加做好。我哋嘅農場其實最近因為爆發啦，漁護署已經加強咗我哋喺嗰個農場如果有死豬上面嘅通報咧，同埋要檢驗之後先至可以去屍體嗰個動物屍體收集站嗰度掉嗰啲死豬嘅。咁而我亦都知道咧，食環署啦，同埋環保署啦，佢哋負責收動物屍體，即係豬嘅屍體啦，同埋嗰個豬糞啊，嗰、那個即係禽畜廢料嗰度啦，佢哋嘅車咧都要加強消毒，係啦，一定要幾個部門大家一起去合力咧，去將成個業界嗰個運作咧，那個消毒方面咧去加強咧，先至可以防止到繼續爆發，係啦。其實而家最近嘅爆發都係懷疑緊，係先有一個源頭感染到一個豬場啦，然後係經由我哋業內可能一啲運輸嘅程序冇做得夠，消毒夠，係啦，可能係我頭先講嘅死豬，掉死豬嘅時候個車冇消毒好啦，或者係嗰啲豬糞嘅桶。因為咧，我哋農場嘅禽畜廢料啦，即係啲豬糞咧，都每一日都要去收集嘅，俾環保署嘅車。咁可能嗰啲車亦都冇消毒好。咁另外再講嘅大環境啲嘅，會唔會係一啲喺嚟自唔同國家嘅動肉嚟到香港度？咁亦都會去我哋嘅街市啦。咁街市嘅車亦都會喺穿梭喺成個香港唔同嘅道路上面，都有機會會去感染到我哋嘅農場咧。係啦，所以呢啲都係需要即係政府去協助啦。如果唔係咧，即係而家就算話消毀咗個豬隻，會賠以市價賠翻俾豬農啦。其實豬農咧係得不償失啦。 好啊，我哋一陣間再繼續講下嗰個賠償問題，因為頭先講到咧話，而家即係譬如係收集豬嘅屍體或者係啲豬糞車，其實已經多咗啲消毒咧去做啊。其實做一個消毒係咪已經叫做可以杜絕到嗰個嘅傳播鏈嘅咧？同埋咧就係、是、其他運輸方面咧，又點樣可以真係完全係可以即係可以停咗個傳播嘅嗰個鏈啊！ 當然啦，其實好似我哋之前我哋人嘅疫情咗咁多年啦，其實你話要完全杜絕呢個傳播鏈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困難嘅。咁、其實需要成個業界每一個細節都要做好，先至減低到嗰個傳播嘅風險咯。其實我相信你問每一個專家都話要完全去堵截係即係非常難嘅。非洲豬瘟已經係發生咗好多年，其實亦都冇一個可靠嘅有用嘅疫苗，而喺世界各地亦都有唔同嘅地方都會耐唔少會有爆發啦，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而家香港有一個咁即係較為大規模嘅傳播啦，我哋係不一定要去加強啊，即係加強嗰個源頭嘅堵截先，跟住再喺成個業界嗰度去整體去做好咯，係啦，希望政府會撥多啲支援俾我哋豬農啦，係啦。 好，我哋都講下，因為頭先嗰個嘅支援方面啦，頭先就一講咗嗰個嘅漁護處，而家其實就係咪即係多咗個消毒啦？咁亦都即係頭先你講話個凍肉嗰度咧，嗰、那個傳播其實係一個點樣嘅傳播嘅鏈嚟嘅咧？呢度要幫手可以點做咧？ 其實我哋而家香港進口緊，其實世界各地唔同嘅凍肉，其實非洲豬瘟咧可以喺個凍肉入面咧存活超過1000日都唔會死嘅，係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喺凍肉上面嘅入口係咪需要進行一啲檢測咧？即係我哋一定要把關得好。即係正如可能有啲第二啲國家譬如丹麥啊，一啲較為養豬先進嘅荷蘭啊嘅地方，佢哋都唔會俾有非洲豬瘟嘅凍肉可以入到口，或者肉類製品佢哋都檢測得好嚴謹嘅，係啦。咁會唔會亦都而家多咗市民上去國內度買送落嚟香港？係啦，我哋個喺海關嗰邊有冇去監管好一啲 就咁樣攞過關嘅肉類製品入面會唔會有問題呢？係啦，其實係成個政府要去好好去檢視成個防疫嘅機制咯。 明白。我哋之前咧同香港養豬業發展協會主席傾嘅時候咧，佢就話即係都想喺假期之後嗰陣時就仲係元旦嘅時候啦，咁佢就話想喺元旦假期之後咧就同漁護署開會，即係傾下點樣防止啲野豬啊係做一個傳播鏈嘅，就譬如就係嗰啲豬場嘅圍欄就用磚牆嚟到去做啦，防止野豬進入啦。你有冇留意到呢一方面嘅嗰個狀況咧？嚟緊係咪真係會咁做咧？ 其實實際落實話去同豬農去傾咧，咁我哋就未有聽到啦，係啦。但係你話好似阿陳主席講嘅關於呢啲防範野豬嘅措施，當然係好啦，即係當然係防範任何嘢，包括豬同埋野鳥等等嘅去入侵個豬場去傳播呢啲病毒咧，全部都係好重要嘅，係啦。所以其實係好多方面都一齊要去合力，係啦，唔係淨係漁護署咯。我必須強調，其實食環署同埋環保署佢哋嗰邊咧，佢哋負責嘅部門咧都要做好消毒，同埋幫我哋去諗多一步。行多一步，咁樣先至可以解決得到嗰個非洲豬瘟嘅問題。 用磚牆圍封係咪一個方法啦？防野豬？ 即係當然啦，用磚牆圍封係防止野豬入到個農場嘅係啦，第一步啦。而亦都有一啲證據可能顯示到有磚牆嘅話咧，就算啲豬有非洲豬瘟嘅話咧，佢蔓延過去由一欄蔓延過去另一欄嘅時間會可能減少咗嘅。但係我哋必須要，我經常強調係堵截個源頭。你就算點樣做得好，喺香港點樣做得好，你個源頭堵截唔到嘅話咧，其實過多依次爆發之後，可能過一陣又再爆發，咁其實係不斷浪費公帑去賠錢嘅。 最後再一分鐘左右咧，想問一下頭先你講緊個賠償嗰度啊，因為一八年嘅時候應該話有賠償金嘛，其實個賠償金額係點？你哋滿唔滿意咧？ 其實而家賠償就係按照翻話市價咁賠償啦，但係對於一個豬農嚟講咧，佢成個豬場咧，連啲種豬咧都係被銷毀嘅。其實一個豬場要重新再營運翻，必須有成兩年到三年嘅時間。呢段時間個豬場係營運唔到，亦都豬農亦都冇收入嘅，所以其實冇豬農係願意或者希望係獲得呢個賠償，反而係希望政府可以加強嗰個源頭嘅檢測，令到我哋嘅風險減低，我哋個業界先可以繼續咁活落去啦。 而家其實賠償緊個金額係幾多㗎？咁樣？ 我知道政府係按照翻我哋本地豬嗰個平均價格咁樣去賠償咯，即係佢學大豬會賠多啲，種豬再因應翻個比例去賠翻多啲咁樣，細只嘅豬又賠少啲咁樣咯。 算唔算一個合理嘅賠償金額咧？ 我覺得呢個賠償是合理，但是呢、這個即係賠償翻嗰個豬嘅價值俾你，但是佢對於嗰個生意嘅損失嗰度係完全冇賠償嘅，因為係講緊我哋要復業嘅有個時間噶嘛，喺個時間上面實在太長啦。 好啊，多謝曬你， 多謝曬支持，多謝你。 剛才咧就同到劉漢傑傾到咧個非洲豬瘟嘅問題，佢咧就係漁農業諮詢委員會委員嚟嘅。咁大家即係有冇留意呢個狀況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或者其他咧就住，譬如好似運輸業界啊，或者頭先講到賣地啊，甚至乎咧係嚟緊下個星期咧，可能預測又會係流感高峰期，有啲咩意見咧，都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何生喺度啊，早晨何生。 係，主持你好。 係，請講。 我想想復 wing 復 wing 唔係復 wing 公司。就请啲外劳啊，因为红 van 嗰啲人好多都想转绿 van， 就唔俾我哋住。 即系你其实就见到譬如专线小巴，佢哋而家就请紧外劳，但其实你哋揸开红色小巴嘅。 咁你而家红 van 你生地方案喎，已经生意唔系咁好喎。咁转翻我哋有翻狂家叶翻绿 van， 佢个建工又话将门槛抬高一高。 点解嘅咧？其实个困难喺边啊？ 跟落佢個門檻咯，佢日籤唔肯咯。 佢即係你講緊啲六專線小巴個門檻。 我冇啊，專線小巴老兵啊，係啊。 係，你可以講多少少點樣佢哋個門檻係點樣提高咗你？ 啊，年齡啊嗰方面咯。 係有啲咩要求啊？你詳細啲講下。 佢學歷嗰度起碼最少要中學程度啦。高中程度啦，起碼就又體控啊，又剩啦。好多樣嘢佢古年已經怪嘢，今次就 高中程度要求。咁你頭先你講話年紀嗰方面咧，嗰個要求又點啊？ 年紀佢又起碼唔超過65歲啦。 哦，好。 唔超過65歲。 等你去見嗰份幫，佢又唔會請人嘅喎，我喺行家嚟講樣嘅喎。喂，佢見行得佢而家香港，即係發生咩事啫？香港而家， 唔 係多啲嘅外勞嘅喎，而家好多就業不足嘅香港而家都。 嗯，而家系咪其实佢哋听到佢哋系咪都即系想请多啲人噶？咁会唔会放宽下嗰啲门槛？ 我听到佢放宽噶，第一美超入外劳，但佢哋唔做劳噶喎，喂，好易交官意外噶喎，咁样外搞到香港交官好易好麻烦噶喎，我哋做劳都唔请啊，唔请啲唔做劳嘅人嘅，有听嗰位先生话有啲唔拍啲勾嘅。 嗯，好啊，咁啊，多谢晒。头先咧就有阿何生咧，即系讲到啊，佢做作为一个红 van 嘅司机，想转去绿 van 唔系咁容易。你哋有冇咁嘅体验咧？打嚟84311。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越嚟越觉得好难为老年下一个定义，系用年龄。用心理定是精神状态呢？这一本《不老陪伴指南》，它是将老视为一种综合的表现，症状包括返老还童。 顾名思义，就是人老了会扭计，不讲道理，会回到青春期，变得同青少年一样难以沟通，一切自有主张。 社交圈的缩减， 随着年纪增长，身边的亲朋好友逐渐凋零，加上家人对老人的活动诸多限制，让他们的社交圈缩窄，原有的人际关系崩解，增加了寂寞和孤立的感受， 安全感的匮乏， 因为身边亲友逐一离世，会因为自己孤身一人而容易感伤，老人没有工作和生产能力，又需要家人和晚辈的照顾，成日感觉自己好像家里面多余的人。 那面对这一波来势汹汹的老年浪潮，可以怎样应付呢？作者许正典医师就提出老人家要养尊处优的观点。 养尊是老人家自我价值维持和自尊自重的维护，照顾者需要让到老人家适度保有生活的自主性，而处优就是经常讨论的养生、健康和财务规划等等，怎样优雅地过老年生活。 这个是一本很务实的书，作者从他丰富的门诊经验深度掌握了长辈的心理，从情绪、思绪、行为、饮食和睡眠、生活等五大面向，罗列出照顾老人家最常遇到的24个照顾的情况，给予实用的专业建议。对需要照顾长辈的读者们，实在是一本让父母愉快变老的福音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老陪伴指南》，作者许正典，由立经文化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欧家荣话，流感下星期进入高峰期，呼吁市民尤其是高危群组，例如长者和儿童，应该尽早接种流感疫苗。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过去几星期流感个案持续上升，预料将会超出基线水平。同时，亦都见到公立医院上星期的入院率已经超出基线水平，而新冠活跃程度亦都持续上升。希望市民趁未进入流感高峰期之前，尽快接种流感或者新冠疫苗，同时注意个人卫生，戴好口罩。日本能登半岛大地震在石川县增至最少91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百几人仍然下落不明。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大半日，搜救行动持续。 原来的株洲市和轮岛市损毁最严重。共同社引述轮岛市方面消息，截至昨日收到最少几十条有人被困瓦砾的信息。轮岛市前日至今有雨，增加疏通道路和搜救的难度。地震引发的海啸加重灾情，海上保安厅早前说有人在株洲市被海啸卷走。有报道就说日本海沿岸地区有居民是有民居受到海啸冲击，当局忧虑伤亡情况可能加剧。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伊朗克尔曼市星期三发生的爆炸袭击事件，并且向罹难者家属和伊朗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安理会成员重申，所有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最威胁的最严重的威胁，强调必须要追究这些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组织者、资助者和支持者的责任，并且将他们绳之于法。安理会敦促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规定的义务，和伊朗政府以及所有其他相关当局积极合作调查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和一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80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4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2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2.2，跌6.6；阿里巴巴71.7，跌2.35；比亚迪股份209元，跌6毫；中国平安33.75，跌2毫；安踏体育70.8，提升5毫；飞扬集团1.05，升6仙；美团76.5，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44.8，瑞士法郎0.85，加元1.336，人民币7.171，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3421点，升132点，港金报19040.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45.6美元，卖出20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南湾隧道嘅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挤塞。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跟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渣华道的支路都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和富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跟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游泳池，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的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的车龙就去到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落斜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代拖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意义线1-8-2-2-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2024年1月5日，卫生防护中心指流感下周进入高峰，新冠病毒活跃，促市民接种疫苗。政府新一季卖地推一幅3.2公顷元朗工业地，不推住宅及商业地。去年11月零售销售货值及销售量增速加快，按年录得双位数增幅。美国艾奥瓦州校园枪击案致1死5伤，枪手是学校学生，并已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咁啊都講啦，1月1日咧新一屆區議會就上任啦，而家咧就由民政專員啊兼任區議會主席嘅，同埋咧關愛隊嘅總指揮。咁咧就留意到喎，其實咧即係各區咧都開始啦，關愛隊咧就有唔同嘅活動啦，譬如有一啲係同區議員咧互相互動啦，或者一齊去家訪啊、派福袋啊、清潔啊等等嘅。咁不過咧即係各區有啲唔同，睇翻中西區咧有報紙嘅形容咧就係、是。樹立一啲硬嘅指標啊，就要求咧佢哋就規定要最少家訪25户嘅住户，同埋咧要喺1月10日之前就要落實個家訪日期啦。咁係咪咁咧？如果真係即係有區議員啊、關愛隊上嚟家訪嘅話，各位聽眾朋友，你哋又覺得係好定唔好咧？佢哋上嚟會唔會有啲咩困難？有啲咩想同佢哋講咧？可以打嚟1-8-7-2-3-1發表你嘅意見嘅。至於我哋電話旁邊咧，就揾嚟中西區區議員楊哲安同我哋傾下啦。早晨，楊哲安。 早晨，大家新年快乐。 早晨，新年快乐。先问一下啦，其实系咪真系有个咁样嘅硬指标啊？即系1月10日之前就要定咗有个家访嘅时间表，仲要一定要25户，系咪咁噶？ 咁琴日开咗第一次会啦，咁就啲文件都上晒网嘅，咁就的而且确系有啲硬指标摆咗出嚟，我哋叫做 KPI 啦。咁就20个议员齐坐埋一齐，咁啊第一次嘅开会感觉非常之好嘅，因为自己過去嗰幾年咧，好孤獨噶，即係好多空凳啦，有好多會開唔到啦。咁琴日係齊曬人，咁當然有好多係新嘅議員，有啲係回歸，即係翻嚟嘅議員，有啲就係從來未做過議員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有翻啲量化嘅指標咧，其實係一個好事，因為令到所有議員都可以向同一個目標去邁進咯。咁以前就有少少，我淨係做我區國家指數門前雪，咁你嗰個區又做少啲嗰個鐘，咁而家就好似開頭就畫條線就齊人啲，同埋齊整啲。咁當然 DO 就係嗰個主席啦，咁所以就要睇下佢到時我哋執行起嚟遇到有咩問題，我哋多啲溝通。咁我相信專員一定會用一個比較彈性嘅酌情嘅方法去睇翻我哋嗰啲議員有冇盡嗰個責任去做好件事咧。 哦，咁其實你哋開會之前知唔知道係有一個咁樣嘅要求，咁嘅 KPI 噶？ 開會之前，通常政府一定會擺啲文件同我哋分享先嘅。咁當然，因為今屆咧就1月1日先至正式上任啊嘛。宣誓之前都未真係做到議員嗰一刻咧，其實我哋冇呢個文件去睇到嘅。咁當然第一次一定係好趕噶，因為1月4日就開第一次大會。1月1日先宣誓完，咁仲要係假期，咁所以第一次一定係趕啲嘅。但我唔相信以後都會係咁短嘅通知或者係咁短嘅資料俾我哋消化咯。咁所以琴日大家都好多問題㗎，但係啲問題就 全部都是叫做有建設性或者良性的問題咯。我自己作為唯一一個在中西區上一屆做到今一屆呢，那個分別真是天諸地別。上一屆呢就是其實開頭的時候大家是家互罵啊互鬧啊，都不是跟主席講嘢。今次真是守返規矩，就全部人都是向主席去發言同埋問問題咯。啲感覺老嘅。 我都想咧，即係問一下，譬如講而家家訪咁樣啦，有冇話啲咩目標想達到？即係見到話有個數量要求，但係其實想達到啲咩目標啊？要去了解啲乜嘢㗎啦？ 其實我諗有兩個最主要嘅目標嘅，做家訪，其實做家訪不嬲都有做㗎啦，所有嘅人都有嘅、只不過嗰個家嗰個解釋有少少唔同啫，因為有啲香港咁多元化啦，有啲就係、是。私樓啦，有啲就公共房屋啦，有啲就孤獨老人一個住啦，有啲就一家六口啦。咁其實家訪係有唔同嘅種類、唔同模式嘅。咁但係你最終嘅目的，我相信咧係希望啲議員咧就做一個市民同埋政府嘅橋梁，可以直接同啲居民、市民去傾，聽佢哋日常面對嘅問題，同埋反映翻俾政府點樣去幫手解決，甚至乎俾啲資源俾到佢哋啦。過去幾年就當然嗰啲清潔包啊、消毒劑啊、面罩啦。咁我覺得政府俾出呢個指標係鼓勵翻議員、就是，就係嗱新一期開始啦，就疫情都應該係過曬啦。咁而家流感啫，咁但係始終係大家起步嗰下要贏，大家贏在起跑線。冲咯，大家冲佢 啦！而家定嗰个目标就25户啦。其实嗱，即譬如你有经验啊，可能即系熟手啲。但譬如都新嘅议员噶嘛，咁大家有冇表达即系可能个佢哋可能需要啲咩协助啊咁样咧？ 其实互相拍住做咯，即系我相信今一届都多咗，就系啲议员系个办公室都一齐合办啦。咁有啲议员就可能直选嘅，咁啊拍住一个委任嘅。咁其實就互相幫補咯，咁所以你話家訪啊，或者係派物資啊，好多議員都其實已經係叫做走埋一齊，一對一對啊，或者四五成群啊，咁去做，咁、那個協同效應會好啲咯。 哦，其實我見咧，因為特別係中西區啊，你之前都有講話，因為咧即係好多私樓都有嚴格保安，都有困難噶嘛呢一度。咁其實會唔會有一個咁樣嘅指標，其實對你嚟講個困難又喺邊度咧？ 哦，咁我過往服務開嗰、那個比較獨特嘅一個全私樓嘅山頂區啦，咁、個家訪係的，而且確係有好難嘅一個保安嘅問題喺度嘅，咁我琴日都反映咗噶啦，咁但系專員都聽咗啦，佢就總之就盡做啦，咁我聽到我盡做咯，咁起碼再試翻啦，咁誒做到咪做咯，做唔到我會向翻專員反映，咁睇下有冇一個第二種方法去接觸個市民，確保啲資源係落到佢哋個家家户户噶，咁呢個係先但係就個個區真係有唔同嘅情況嘅。 哦，即係其實嗱，我而家咁樣理解嘅話，如果大家係遇到困難，係可以拎出嚟講，即係嗰25個家訪未必係一個咁硬性嘅指標，一定要做到嘅。 我嗱，我講真一句，我好希望見到就係個個議員咧，唔單止做到25，做到50，做100仲好。咁但係就問題就係咪要逐個家都入咗去咁？個指標冇話定要入去坐幾耐啊？你入面有冇人啊？係咪先？因為如果要約啲居民佢嗰段時間喺屋企咧，其實亦都有難度噶嘛。即係香港人咁忙，咁啊，你究竟想見到屋企入面嘅邊一個人咧？係咪嗰個家庭主婦啊？個小朋友啊？定係個即係個傭工啊？咁好難講嘅。咁但係總之，我覺得議員個信息好清楚噶啦。我哋要走入社區接觸居民，呢個好清楚。 但會唔會變咗有個指標喺度咧？令大家可能即係追咗個量先啊，就嗱聲跑夠數先，即係可能揾咗啲熟嘅先，跟住先再去發展其他。你覺得咁樣好唔好咧？咁 尤其是對一啲有經驗嘅議員，我覺得唔係難度嚟嘅。其實好多居民都會都近排都打翻電話嚟話恭喜啊，恭喜啊，幾時去聚一聚啊？咁其實呢個係。唔難做到嘅，當然有啲新嘅議員，佢可能真係要拍住啲有經驗嘅，然後去做一次兩次，甚至乎如果新嘅議員佢真係做啲熟悉嘅朋友先嘅，其實唔差嘅，因為佢都可以練下。以前係一個朋友見面冇乜傾佢問題，而家佢身份做咗議員咯，佢個朋友可能真係開始講啦，咁啊屋企個垃圾問題啊，交通問題啊，咁佢咪記錄在案做咗先咯，即係同啲熟嘅人去做試下先咯，然後之後做慣啦，咁咪可以做大佢咯。 是不是都是个目标都是去了解住户的需要，而不是说有些政策需要去推广的呢？ 其实有几样东西的，那政府的政策要区议员推广当然是我们的责任啦，很清楚的啦。咁但係咁個議會啱啱開始咧，我相信政府而家俾我哋咧就唔係要推廣特別政策先，首先係要走入社區，將有啲福袋啊、資源啊派到入屋，同埋就聽啲市民對新一屆嘅區議會有咩期望，交通、環境、衛生、治安，咁然後就凝聚翻呢啲資料咧，就俾翻政府聽，咁個主席啊 DO 咪可以攞佢啲資源啊、執行力，你政府執行力好犀利噶嘛。咁咪即刻去解決咗問題先咯。咁有政策去推行，梗係會配合啦。但係我目前呢一刻就係緊張做咩？就揾新嘅辦公室，係揾啲居民去探訪同埋派啲資源先咯。 嗯，不過楊子剛，我有一個疑惑啊，因為派資源咧，其實我喺度諗啊，你聚埋一班人一齊去派，或者去了解佢哋嘅需要，會唔會可能係即係可以集到嘅量係比起逐家逐户去派門去揾，可能快捷得嚟，又可以嗰個嘅。個覆蓋面都廣啲喎。 你有你嘅道理嘅，即係香港人全部都講效率㗎嘛。咁同埋最緊要第二樣嘢，我哋要考慮呢，就係啲資源係咪去到最需要嗰啲嘅家户囉。即係有啲區呢就係過年過節呢就好希望得到啲福袋呀、暖袋呀、有啲利利時時呀。咁倒轉嚟咧，其實香港亦都好有愛心噶嘛，有啲區咧一到過年過節咧就好想捐啲嘢出去噶嘛，就互相幫補。所以我睇下個區情咯。咁作為已經唔係一個細區嘅區員咧，我一定要係將自己以往嗰個硬邦邦喺自己細區嘅服務嗰個心態咧，去打散佢，要同翻一啲多元唔同嘅居民接觸，同埋同唔同嘅議員一齊合作，咁先得咯。我覺得。 好啊，多谢晒你，杨志安，同你倾到呢度啦。杨志安咧就系中西区区议员嚟噶，咁大家对于呢一个喺中西区嗰边咧就有个硬指标啦，要系区议员咧系可以系最少探访到25户嘅住户嘅，你哋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蔡太喺度啊，早晨蔡太。 早晨，主持人 系，请讲有咩意见？ 我觉得咧，区议员上嚟我哋做家访，屋企做家访咧，我觉得系唔系咁方便嘅。 哦，点解嘅？ 因为咧，你知啦，始终系区议员，我虽然熟悉佢，但系咧，我始终都唔希望有陌生人咧，外边人咧入嚟我做家访。你可以打电话俾我，或者系接见我。我可以讲情况俾你听，亦都无需要上到嚟做家访啊！你话系唔系啊？ 咁如果嗱，因为咧，其实就系头先都听到杨志安都好坦白讲，譬如因为有啲私楼，佢哋都即系知道系有个困难喺度。如果譬如楼下个保安真系见到佢系区议员，想上嚟家访，咁佢咁样上嚟，你个感觉又点咧？ 我都唔中意佢入嚟做家访。虽然咧，我系中西区嘅，我系西区嘅，咁我都熟悉。啲某啲區議員，但係咧，我喺門口，佢喺門口，我同佢傾偈 ，OK 冇問題。但入到嚟屋咧，我就唔係好希望啦。 咁但係佢話可以即係真係派到禮物上嚟嘛？ 睇下你需唔需要啦，禮物就啱唔啱啊？如果你係派俾我嘅，你唔需要入我屋企俾我噶嘛？我可以去你嘅辦事處攞，啱唔啱啊？ 好，明白。 仲有一樣嘢咧。如果你要訪問咁多嘢咧，我唔係需要你俾咩資助我，所以唔需要你嚟係探訪我同埋睇我實際嘅情況嘅嘛。 好啊， 你話係咪啊？ 多謝蔡太你嘅意見。仲有蕭女士喺電話旁邊嘅，早晨，蕭女士。 係早晨， 請講你意見。 其實我都唔係好認同啊頭先嗰楊女士講佢嘅話，即係佢要關愛隊，佢唔係話即是话俾礼物你，咩叫关爱咧？我就觉得系，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咧，即系佢为每一个区议员编配一支关爱队，佢目的就系探访嗰啲地方嗰啲家庭噶嘛。我觉得系一个好创新个构思嚟嘅，同埋咧好似我哋嗰啲旧嘅村，特别多啲独居老人啦，佢系好特别需要呢啲关爱队关心下佢。你好似唔係一定係要派禮物噶嘛？你好似我哋樓下咁，因為我哋樓下郵局嚟嘅，每日都有固定2至3位老人家喺度露宿。 咁你唔知佢係有冇即係有冇加啦？佢就有需要呢啲關愛隊去關心佢噶嘛？ 蕭女士，你就覺得如果區議員同關愛隊一齊上嚟做家訪，咁就可以做到個關心嘅效果，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咁你可以幫助一啲有問題個家庭噶嘛？就好似好似劉成咁，一日小炒三日大炒咁，你好滋擾鄰居噶嘛？有你關我去幫助佢，即係可以多啲同區議員合作，咁咪令到即係有問題個家庭可以得到解決咯，同埋呢啲家庭和睦，咁咪你社會就可以和諧噶嘛。 好啊，多謝曬蕭女士你嘅意見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咁頭先咧就講到咧，就係區議員啊，如果係孖住關愛隊一齊上嚟家訪，大家嘅諗法係點樣啦？咁我哋咧都最後幾分鐘時間咧，就尋日都見到咧，就係尋日都講過噶啦，就係咧喺衛生處啊，佢哋咧之前一路做緊一啲學童嘅健康服務中心，其實咧就有收集到一啲嘅自我評估嘅問卷嘅。咁喺2022至2023學年收集到嘅嗰啲問卷咧，就發現過往12个月入邊有計劃自殺或者曾經試圖自殺的學生的比率分別是 2.8% 和 1.3%， 當中中學生比率就還要高一點，即係尋日都有講到呢一個報告入邊其他嘅內容，咁但係講到學童自殺呢一個問題咧，見到嘅話嗰個壓力究竟係點樣嘅咧？點樣幫到佢哋咧？今日揾嚟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李依瑩校長傾下。早晨啊，李校長。 早晨， 早校长咧，你好啊，你点睇嗰个数字反映到啲咩状况啊？佢哋即系其实你留意到关心到啲学生，点解会去到谂到呢一步咧？ 我想呢，其實學生那個即是說如果他有想自殺的念頭啊等等，或者一個情緒比較即是很負面的時候呢，我覺得其實他因素都很複雜的，成因都是互為影響啦。咁我們都觀察到可能有些是一些環境因素，譬如說個疫情啊個狀況會影響了他們啦，或者人際關係啊家庭關係啊學習的因素啊同埋佢個人因素啊等等，都係即係都會有影響到咯。咁但係即係睇到成因係複雜，咁但係都希望即係盡量做到啲嘢咧，係幫到啲同學仔可以有個即係唔需要諗到呢一步啊，唔需要諗到咁極端啊咁，睇下點樣幫我哋可以正向啲啦。希望 你有啲乜嘢建議啊，幫下同學仔啊？ 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呢有唔同嘅層次嘅，如果佢真係已經有自殺念頭嘅學生呢，我覺得就真係要適時適切嘅輔導係最重要囉。係啦，即係咁當然就要睇下點樣能夠可以適時揾到佢哋啦，同埋呢亦都揾到一啲相關適合嘅人同佢哋去傾囉。咁而亦都如果可以啟動到一啲支援網絡會更加好啦，你要睇個 case by case 囉。譬如有啲支援網絡可能係佢佢個家長係可以即係更加可以 aware 到，可以即係可以一齊去同學校一齊協作，或者同一啲專業人士一齊協作去幫到佢。咁呢個又係一個啟動一個支援嘅網絡咯。咁但係將來啦，如果真係好有需要，我哋都會嘗試即係要轉介一啲可能要再專業一啲嘅人士去跟進咯。呢啲就係幫嗰啲佢真係有啲自殺念頭嘅。 我想看看在你們的經驗裏面，其實要去識別這些同學仔出來即有沒有困難呢？因為我看到有些社工就說現在個個同學仔都是上網的，就可能表面上面就沒什麼的，但其實很多心裏面的問題已經有冤無路數，這裡識別上面其實那個難度和可以做的事是什麼呢？ 是啊，我自己就覺得呢，其實呢都是多啲溝通同埋觀察囉，透過唔同嘅途徑始終係會好啲嘅。同埋呢就如果加埋老師同埋自己啲 peers 啲同學都可以，即係如果佢哋發現有啲咩嘢都可以最緊要講到出嚟㗎嘛，即係其他同學我意思只係。咁我覺得如果平時嚟講呢，你睇啲同學嘅 IG 當然係一個途徑啦。咁如果能夠有恆常，即係老師同學生都會有啲周記，其實有啲學生都會真係會講下自己啲心聲啊，或者啲隨筆啊、面談，我覺得都係有啲方法。咁當然同學仔自己都會睇到有啲同學可能有少少即係好低落好低落咁樣嘅，係啦，咁都可以即係提到出嚟囉。但我覺得仲有另一樣嘢，就係知道咗呢，都如果尤其是啲比較緊急，即係如果佢有一個自殺念頭啦， 在那個 moment， 在那個時間咁樣。咁我覺得嗰、那個如果能夠有啲快速嘅通報機制，即係能夠等學校好快可以知道去處理到，會更加好咯。 係其實喺老師嘅資源方面夠唔夠咧？譬如輔導組啊，或者老師真係要寫周記，其實呢啲全部都係額外工作嚟噶嘛。 哦，嗱。咁樣講啦，即係對我哋嚟講呢，全方位照顧學生呢都係我哋工作嘅，我哋就唔睇佢係額外嘅。我哋覺得呢個都係即係學生係你照顧佢德智體群美齡啦咁樣，咁就唔係淨係教佢讀書嗰啲嘅。咁但係呢就當然啦，我哋都要做返一個老師嘅工作嗰個平衡嘅，即係話會唔會係適當地都去舒緩返老師一啲嘅壓力呀，或者釋放返少少空間，讓佢哋都可以兼顧到作為一個老師有咁多唔同嘅工作嘅要求，即係呢個當然係盡量去做啦咁樣。 其實政府都因應，因為去年學童自殺的那個數量都比較令人擔心，所以政府就就住學童自殺提出了一個三層的應急機制，為期就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現在其實你看到那個機制，就是你自己學校好，其他學校那個狀況是怎樣，需不需要再延長呢？ 我自己覺得咁嘅，呢個機制本身嗰個意願都係好嘅，係啦，即係咁而咧，我覺得呢個機制就好似平安藥咁樣咯，即係話咧，你唔用到佢其實係冇問題嘅，即係話代表其實係冇事，或者已經喺自己學校嘅機制裏面都已經解決到啦咁樣樣。咁但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用到，而我相信呢個機制係一定可以提供到一啲好重要嘅或者好即時嘅一啲嘅幫助咯。咁所以咧，我自己去睇就係話，如果可以嘅話咧，都不妨可以即係考慮即係繼續延長再睇睇個情況咯。 好啊，多謝曬你，李依瑩校長。李依瑩咧就係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嚟噶。咁頭先咧同大家講過唔同嘅話題啊，有咩意見咧？咁啊，仲有葉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葉女士。 Hello， 早晨。 係，請講你嘅意見。 有關關愛隊上門探病嘅。 係，請講。 我唔贊成啊。 哦，點解啊？ 是因为怎么说都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一队的陌生人、如果来家访你是要关心我的话呢、可不可以你们做一个问卷调查，就是有需要的就跟他们登记或者申请咯、 如果除了家访之外、你又觉得即有什么方法去接触现在新一届区议员呢，你觉得好一点呢？ 有需要就找他们咯， 有需要找他們，但是但我看今次呢，即譬如中西區的經驗呢，他就是、主席啦，亦都同埋即係關愛隊咧，佢哋會坐低係45分鐘咁樣，即係傾得深入啲嘅喎。 有需要就咁樣做咯，冇需要嘅唔係家家都係咁噶嘛。 同埋有個講法咧，就係話都有一啲嘅政策，就即係想可能多啲主動啲推俾市民去知道去了解，咁啊深入啲去話俾你聽。 咁你做多啲宣傳啊，喺嗰啲全國界度多啲講啊，咁咪 OK 咯。以前嗰啲。 那些區議員呢都是時不時打電話來問候一下你啊，這樣一樣可以知 道一些東西，但是至於家訪真的絕對不歡迎了。你其實過往用什麼方法接觸區議員啊？你覺得比較有效？我是很被動的，是他們主動去接觸的，我覺得已經很足夠了。我沒有需要我就不會煩你，你打到電話來，我亦都會應酬你兩句，有需要我會發表一下。至於你說送禮物，我覺得你可以隨街派啦，有需要就攞咯。問題的焦點就是至於家訪，我是即係再一次強調，我是不歡迎咯。 多謝葉女士，今日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拜拜。